君做宝家鞋。听佟先生要求，咱们就唱《城门吟出来一浪》吧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

不得弄柳村头。南北与东西，又搭着水连天，天连地，树连山，山连续，混作一团宇宙。你忽听得风雷大作，地动山摇，树倒石劈，噼里里的响，电光夺目要斜臂，非容易来之在那关土时。往前村访不知，当此机云峰薄风才止，密密如丝牛毛细，河边慵乱柴，岸上有拧泥开飞倒护柳屁，三只白叶随水风落花，茅草不满地，在那坡儿下卧着一头驴，原来是吃醉归来一老，在那桥边里手指驴小细细把话题，他倒说驴打前世跌了我一身泥，接引我扭向官桥风着酒后。 走不了了，那哪位能给办一北京户口？这一场就留下了就。咱们那个请刘秀梅老师再唱一曲。 下面为你们演唱一段腰节大春景。